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今天的北京故居，我将带您走进后海南沿26号，了解民国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传奇的一生。秋天午后的什刹海游人如织，雕栏玉砌之间掩映着烟波画船，银锭桥南北两侧的酒吧已经开始有歌手调弦唱歌招揽客人。从银锭桥沿着后海南沿的湖边步道向西走不远，就能看见隐藏在酒吧丛中的一个别致小院，与周围喧闹的气氛很不搭调。门前的名牌张伯驹潘素纪念馆标示了院子主人的身份。游人何曾能想到，这位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兼具收藏、诗词、书法和戏剧大家于一身的民国名士，正是在这里度过了精彩的后半生。 这都是加出来的，按老建筑的做法把它做出来。 明白。 以前这个房子就到这儿啊，以前是平顶，平顶，然后他也挺讲。 张伯驹的外孙楼开照现在是纪念馆的馆长。在这个小院里长大的他，还记得几十年前老宅子的格局。穿过狭窄的门廊，走过影壁，左手边是两排红柱青瓦的平房，南厢房里摆放着张伯驹先生的塑像以及记录他一生经历的图文资料。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最早的这个卷轴的山水画《展子虔游真图》，这个是陆机的平福帖， 近代的 近代陆机平福帖 真迹。 对对对对，就是历朝历代的，不能说完全都是孤本，那也都是顶级的，包括李白的《山海经》，只有他这个是真的。 故宫博物院目前正在展出的《石渠宝笈特展》，融汇了清代内府书画的众多精品，其中就包括《游春图》和《平复帖》。但在武英殿膜拜书画真迹的观众却不见得知道，这两件国之重器都是张伯驹在上世纪50年代连同其余十几件书画一并捐献给故宫的。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从壁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中像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以及范仲淹《道福赞》都是传世珍品。在《从壁书画录》的序言中，张伯驹写下了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文字： 东坡为王驸马进京做宝会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故常寓于胸中也。余生逢离乱，30以后是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有始收蓄，人或有资效焉，不悔。多年所聚，未然可观，每于明窗镜脊，展卷自怡， 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鬼客之内，陶融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张伯驹把收藏的古代书画比作过眼烟云，不求永为我有，只求世传有序。可这些珍品却都是他花费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张伯驹祖籍河南项城，其父张振芳曾任清朝四品金官，与袁世凯同乡，且是姑表亲。民国时创办盐业银行，家财丰厚。张伯驹生于1898年，自幼饱读诗书，20岁时就已通读24史，唐诗宋词可以脱口而出超过1000首。年轻时从军，后来担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稽核的职务。由于张家特殊的背景，逊位清廷的大批文玩字画都抵押在盐业银行的账上。到了1922年，连本带利已经超过100万元，根本无力赎回。年轻的张伯驹由此得见诸多珍品，也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常人的鉴赏眼光。此后的几十年，张伯驹不惜散尽家财，把从清宫散逸出来的众多书画精品收入囊中，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三希堂那个就是博眼帖，他们快雪时间当时是在他的手上，最后呢是他没那么多钱，他就把山安台帖留下来了 啊、 很遗憾没有那么多钱答应人家了、要给人家钱，让他把东西都留在自己上，后来钱不够了还给他，然后就卖掉了，卖了就流出去了。 张伯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自己收藏书画并非为了增值或者变卖，而是不忍看到这些中国文化的精品流失海外，明珠暗投，因此他甚至不惜卖掉房子，甚至举债也要买下著名的展子虔游春图，以求珍品永存国土。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伯驹来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居然看见了当年他失之交臂的几件国宝书画，先是惊喜，接下来又陷入了沉思，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去故宫，哎，看到那个又挂回来了，那个那就是 三希堂的那个。 三希堂，他知道是总理派人去香港把它拍卖买回来的，那啪，他这一家伙，他就一下子兴奋了，那这个东西只有交给国家才，你像国家对传统文化、对传统的这些东西那么重视，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了很多的那些思绪，转交给国家文物局了，文物局划拨给故宫博物院的。 新华社著名记者唐诗曾的爷爷唐宗仪曾在前海西街创办过佛教图书馆，也曾变卖家财周济穷人。家住什刹海的唐诗曾因为祖辈的关系，从小就与许多精英文人有过接触。他在一篇追忆张伯驹生前往事的文章中提到，民国时期什刹海一带犹如法国巴黎的左岸，聚集了大量文化名人，而张伯驹胸中有丘壑，是民国文人中的精英。 就像张中情、卓家进、季羡林、王世襄，就这些人就活得长的我都是有交往。张中情住后海，那个后海北岸现在叫广化寺的边上杨先义、侯宝林，反正你就沙伯里，我们家正门正对着是后门，正对着沙伯里。这什刹海周边的最重要的是文人，就是沙海边上这些人太多，他是毫无疑问是民国那几个公子里边是积极向上的那种人物，而且是积极向上的里边的佼佼者。 之所以说张伯驹是名士中的名士，是因为醉心于书画收藏的文人自古就有个习惯，书画到手之后总喜欢重新装裱，加盖印章，书写题跋，更有甚者像乾隆皇帝居然直接在原作上面题写文字。但是由张伯驹经手的书画文物上却极少能看见他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顶多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盖上一枚指甲盖大的印章。在唐诗曾看来，张伯驹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敬畏，希望珍品能得到妥善的归宿，这也是他能不计代价捐献给国家的原因，这就是大家的风范。 不管是自然的财富跟社会的财富，作为人类都应该敬畏和尊重。出于这样收藏啊、欣赏啊，就跟我们去旅游似的，不会在那儿留下任何痕迹，不会说我到了那个名山大川，我要在那儿提一句话。我占有过或什么，他花了重金把那东西买来了，但他呢有我认为是更宽广的那种宗教意识，他们只不过这个文物在他手里是过眼烟云啊，他只不过是一个继承者，他不会像那些 那乾隆皇帝啊，就重权在握的人呢、啊，或者说有钱而没文化的人，都要在上边摁上自己的手印，留下自己的痕迹。那个就跟孙悟空到南天门撒泡尿似的，即使你有很大的成就，你也是在别人的伟大作品上狗尾续貂。而像那个伯劳这种，就是十分罕见的。 正是在捐献文物给故宫的1956年，张伯驹为了周济梨园行落难的朋友包丹亭，主动把自己在东关房胡同的大宅子送给了包家，自己则跟夫人搬进了原来包家的小院子，也就是如今故居纪念馆所在的后海南沿26号。院子虽然只有一亩地，但却充满了文人的情趣和寄托。如今的小院历经几次改造，已经不是当年张伯驹与潘素夫妇居住时的原貌，但在楼开照的精心恢复下，依然能看到一些过去的韵味。 曲径通幽进来，你从外面进来以后，你看好像很大，这个里面它造景，你看包括这个地方都它都仿那个园林式，你们感觉好像后面是有东西的，从外头一看这院门里，以为后面很大呢，这还有假山，你知道吧？这个石头呢，在北京还挺有名的呢。 太湖石吗？ 对，就这个石头呢，就是他们大概是玩石头的人，说北京也就20几块，就真正的只有20几块。说都知道，说这个张宅的院里有一块，那都他们 就说这个， 哎，就指的是这个。然后这个牡丹树呢，就是也是后来他进来之后移过来的。这个是以前他的那个老宅子的牡丹树，这个有200年了将近。 这个树哈？ 对呀、啊，你看这空的，你看没？你看底下是没有，就树皮，看见没有？长上来的。 这现在还开花？ 开呀，这不是每就这个都是开过的花。你就数嘛，今年还开得多。这是白丁香，这个地方原先是一个藤萝，像龙一样鼓的枯的，也是空心那么粗，盘在地下。然后起来，我们这原先就是有一个架子的。架子它每年就开花掉那紫藤萝，漂亮极，就跟葡萄一样，一串一串一串的。 张伯驹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红豆馆主的清代宗室爱新觉罗溥同以及少帅张学良齐名。跟其他三位公子一样，张伯驹对于京剧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当时余叔岩是梨园行公认的继程长庚、谭鑫培之后的第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张伯驹在1928年与他相识。不仅是京戏，他们在书画、金石、收藏等多个门类上都是知音。余派讲究韵味醇厚，在与余叔岩交好的十余年里，张伯驹在唱戏上下的功夫让人叹为观止，仅仅整出戏他就学会了接近50出，十倍于孟小冬、李少春等余叔岩的亲传弟子。张伯驹自己最得意的一次粉墨登场是1937年他40岁生日时主演的空城计。张伯驹的诸葛亮、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先的马岱，据说还差点找来金少山饰演司马懿。张伯驹的女婿楼开照的父亲楼宇栋先生曾经回忆岳父在京剧方面的造诣，那种天赋的确是旁人所不能企及的。 我给我老岳父跟余叔岩关系定位定在哪里呢？亦师亦友，也就是也是老师也是朋友。那么余叔岩他最后一张唱片是沙桥饯别，里头有些词儿啊、改啊、加呀、啊、都是我老岳父给他弄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执着得很，演戏也是这样，唱戏飘游飘游，你飘飘玩玩不就对了吗？他认真起来了，认真起来就不是执着了吗？ 除了唱，张伯驹雄厚的国学功底让他和余叔岩一起创作了京剧历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近代剧韵》，总结整理了京剧13韵。楼开照自幼就目睹了外公与梨园行朋友们的交往， 真正他最后呢也就是跟余叔岩学他的这些技艺呀、啊、什么、就是学的是最好，而且学的最到位。基本上那个人家余老板真正从他的手下出来的也就是一个那个谁，孟小冬、张伯驹。张伯驹还不是说是拜着他，他不是拜师，他是票友。其实后来好多余派是正正经经的都是跟着外公学出来的， 你知道，就是说我是谁的弟子，谁弟子，其实他师傅是张伯驹、黎元航，你啊都很佩服他。不管是余派的，一说起张伯老，那都敲大拇指，因为他喜欢那个余派嘛，所以他可能比较那个。但其他的那些呢，他也来往，包括这个十番音乐，就是我讲那个北京，他们讲北京地方曲种的戏曲种，他都帮他们，都帮他们，就是给钱吧。就让他们去来恢复啊什么的，而且他当时的戏装，他唱戏嘛，说我记得听过去戏装可贵啊，说大概几大戏箱五六箱的戏装，文化大革命就抄走了嘛， 从这儿抄走的。 在旧时文人之间，养花、养鸟、养狗、养虫，金石印信、琴棋书画，都不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更是一种学问。能玩会玩，能玩出境界，这才是名士风范。可张伯驹对于京剧的痴迷却为他惹来了一场大祸，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不就是玩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说道？但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转换角色，以求苟全于乱世。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1957年，文化部门终止戏曲改革，决定恢复传统剧目。张伯驹欣喜若狂地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老戏，并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也就是《宁武官》《祥梅寺》和《马思远》。但他没有想到，宁武官、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这在当时看来是给农民起义抹黑，而马思远则刻画了一个淫邪狠毒的杀夫女子的形象。正是这三出戏把他推进了深渊。张伯驹在捐献书画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打成右派，被抄家，继而成为牛鬼蛇神，沦落街头。唐师曾幼年时还曾亲眼见过被打为右派的张伯驹在后海接受劳动改造，与众多文化大家一起挖臭泥的场景。 我跟他是应该是见过面的，这儿当时呢都是破眼地、破泥、破水，乱七八糟的，有点像那个早期八一湖玉渊潭那种，并没有这种石栏杆。 嗯， 我爷爷和那些劳改就是修房屋洞啊、扫大街啊，我爷爷是扫大街的，他们集中到一起会看那是一堆牛鬼蛇人，他应该是在其中的一个，所以他离我很近，所以别人不知道伯老住哪儿，但是我知道住哪儿。 1960年，在知己故交陈毅元帅的帮助下，张伯驹夫妇被安排到了吉林省博物馆工作。虽然要离开北京，但总算是有了一份能维持温饱而且体面的营生。就这样，他们在东北一直待到了四人帮垮台，自己彻底平反，才重返北京。在楼开照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居住的小院经常有京城各界名流接踵而至，与诗词大家张伯驹谈戏曲、谈收藏。而张夫人潘素也是丹青圣手，40年代已崭露头角，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继承了细密严谨、金碧飞映的一派，是我国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张大千先生曾称赞潘素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夫妻俩把后海湖畔的这个院子变成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沙龙，但经过一场劫难之后已经今非昔比。 最早这个房子的门是开在中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正好呢他们去到了东北了，这个院子呢就空掉了，管家呢就看家的在这个西屋住着嘛，他可能就找的红卫兵啊、十三中的人过来，就抄家把整个几卡车拉走了，包括房管所自己的职工，包括这小楼的住了一家房管所的人，西屋住了一家，然后一进门那个地方呢住一家，他就把这个屋子都是通的嘛，现在是通的了，之前他就隔了三间出来，那把我外公我外婆呢，最后呢他们呢就是在这整个院子里只有他们的领地的话呢就这两间房子， 就这个窗户。 潇洒一生的张伯驹这时已经鲜有社会交往，偶尔与老友下下棋，聊聊诗词之外，除了与夫人潘素研习书画，最大的乐趣就是吃。对于这位老顽童的要求，晚辈们总是尽力满足。跟别的老头不一样，张伯驹对吃食有着近乎执着的挑剔，曾经的贵族公子做派直到晚年也丝毫不减。 我外公的生活他就是板板的很，一规规矩矩的，每天早上一起来了，那下午去买这个开花馒头。那开花馒头是哪儿呢？同和居。我们呢就下午到了三点钟，你知道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就骑着自行车就到同和居那儿，人家还没开始卖呢，你知道吧，就排队等着。然后说我想喝豆汁儿，两点就从拿着锅从这儿出去到鼓楼把角啊，特别小的一个小铺子，早点铺，国营的，只有那个地方卖豆汁儿。我外公呢是说白了呢，那他就是会说，你知道吧，那他给你吃什么东西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让他怎么做啊，他根本就没下过厨房，他怎么做啊，他就告诉你在锅里多长时间，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然后最后加什么东西， 配料是什么，多大火， 他明白 门清啊， 你让他弄，他扫地都不会扫。他想吃个红菜汤，就是罗宋汤，我们就得干嘛呢，拿那个罐头瓶，就过去的那个水果罐头的瓶子，洗干净，拿个网兜，那个时候没塑料袋，坐那个电车107到这个北展，买一个罗宋汤，弄两片面包，再买一块黄油，你知道，果酱黄油带回来，他要吃那一口啊，你人没办法，你知道吧。 而张夫人潘素先生则一边要照顾老伴儿操持家务，一边还要抽时间写字作画。为了满足张伯驹的口舌之欲，潘素也慢慢变成了厨房的一把好手。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就在这小院里自得其乐，相扶前行。 我外婆呢，从早上一起来雷打不动，房子也不大，但是呢还是老的那种习惯，每天呢早上一起来呢不用鸡毛掸子，就干布所有的都要擦一遍，干的不能用水。她还平常要作画，她不是家庭妇女，天天的在这儿那个，所以他也我认为啊，就是他也是很纠结这个事情，又要照顾我外公。你像白天吧，我外婆很有规，他就再忙，他到了中午11点都要炒菜，那我呢最后都是他下手。所以为什么我这个对炒菜来讲呢，我现在说白了还是可以的，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他做法都是传统的做法。而且我外公以前吃个讲究啊，家里头好像那现在叫什么叫白案红案都分得很细的。我们家那时候做的最多就是那个清炖那个板鸭 炖鸭子 鸭子炖鸭子然后呢就是白菜豆腐丸子，炒菜不混着炒，炒白菜就是炒白菜，炒胡萝卜就是炒胡萝卜，你炒粉条里都不能加别的东西，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弄出来呢它不变。我姥姥画画呢，那我姥爷有时候也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基本上之前的题款啊都是我外公。那后来呢也我外公因为眼睛不好的也就基本上不写了，但基本上就是我外婆自己写。 晚年的张伯老经常自己咿咿呀呀的唱些什么，唱完之后则闭目养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正所谓曲高和寡，对于外公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吟唱的词句，楼开照完全摸不着头脑。 一高兴有自己乐下完了过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时候莫名其妙就突然间就听他哇就念上了，跟唱一样。他过去的念这个词诗词啊吟唱，那我们都没听过嘛，你知道吧，咱也不懂，他也不给你讲，全部是传统的念法。来了人了以后呢，其实来我们家人很多，你知道，都是我外婆接待。她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头，然后坐着，你进来她也不知道。我不是那个，谁来了？一睁眼睛啊，好，就让人坐边上坐，就完了。她一般跟她说不上话的，你对得上口的很少的，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包括他诗词这一块，词这一块呢，当时他在世的时候呢，没几个人能跟他说在一起的。所以他要是能跟他说一起，他高兴呢，你来啊，来高兴坐，然后弄水，赶快，他还张罗着说呢，你知道吧？但是那几个都是老家伙，最爱黄君谈，最后都走不动了。 送信儿啊什么的时候，我就跑着蹬着自行车，他想干什么呢，他就写个单，一写写完了以后呢，我一拿着就去了，给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他就行了，就回来了。就 少年戎马，青裘长剑，广藏丹青，一掷千金，生旦净丑，群英荟萃，裸捐藏品，还诸于民。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张伯驹坐在那破败的小院里，回想自己的一生，内心并没有遗憾，他几乎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去活得精彩，去帮助别人，活得有尊严。他最自豪的一出戏《时空斩》里，诸葛亮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这种洒脱跟随了张伯驹的一生。对于那一代的文人，唐诗曾有很高的评价，张伯驹则是这群像中熠熠生辉的一盏烛光，在乱世中闪耀。 就这些的人，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他们之间有一个今天所没有的气节。就是说你像张伯驹坚持委曲求全要活下去，但这种活下去不是靠踩别人或者是出卖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好处，他出卖都是他自己的利益，把什么东西给谁是吧，让我怎么着啊？他绝没想说我把谁给揭发了啊，我把谁揭发了我就好了，我把谁给办了啊，我就活了。对，这就是一种就旧知识分子的一种气节。 1982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85岁的张伯驹原本准备为夫人潘素庆祝生日，自己却因重感冒被救护车送进了北大医院，被安置在一间8人大通铺式的病房。潘素向院方申请转入小病房，院方的回答是级别不够。2天后，张伯驹由感冒转成肺炎，仅靠输液维持心跳。2月26号，张伯驹与世长辞。在他去世之后，有人在医院门前大声叫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他捐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整个医院。张伯驹的葬礼上，他的表弟李克飞写了一首当时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忆当年福泉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不书言余韵，堪称千古绝唱。看近岁从碧山房，群贤潼关平复帖，俯视横纪委，无愧万世墨香。80年代初期，居住在张宅里的4-5户人民群众纷纷迁出，楼开照则按照记忆一点一点恢复着老宅的原貌。在国家的支持下，张伯驹潘素故居近年来经历了2次修缮，并在2011年辟为纪念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还不能对外开放，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 当时就是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它漏雨了旧了，那我们就写个报告跟国家，结果没想到国家很重视，就答应了。这个是等于是帮你修，你这是一个个人财产。 嗯嗯。 那这个东西国家就说明是很重视你，就这一点我们也知足了吧。那当时我就跟我母亲修着修着，我就觉得，我说呀，要修好了以后呢，我们回来住多可惜呀。这个我就跟我母亲商量这个事情，我说干脆给它改成纪念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把张伯驹的思想给它发扬出来，发扬光大。那我们家的后代也好几个人呢， 嗯， 我母亲虽然是一个人，到我这儿呢也很，说白了说卖了就卖了，这个是我始终在这讲，这个根儿必须留着，这个是个念想。 楼开照目前正在筹备张伯驹文化发展基金会，准备把后海南沿26号按照当年的陈设重新布展，为后人留下属于那个年代的珍贵记忆。 首先先把这个院子呢给它恢复了，恢复成民国那个时候的建筑的风貌，把里面的布置就给它布置成他们当年生活时候的家居的一个布置， 原状陈列。 原状陈列，他当时因为我清楚啊，以前的照片还有嘛， 嗯， 那个就是那个客厅， 嗯， 那他怎么陈设我清楚啊？你怎么去布置？包括院子里面是怎么回事？ 美术大师刘海粟与张伯驹一家交情颇深，他曾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俊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4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4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意愿